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邝志立、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米高峰、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杜穗留香、哦。 喂，咪住先，咁多人一齐上嚟，问唔切噶噃。 问佢一个咪得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潘志文， 手下留情。 喂，早晨啊，老何。 喂，声话正常系嘛？ 声话正常，正常。 声音 OK 系嘛？阿飞哥吞过嘛？ 我啲边个电话唔知点解好似好大声咁，不过唔好理佢啦，我哋出街冇事就得啦。 冇事啊，飞哥 OK 嘛？飞哥 OK， 好，好得，飞哥已经搞掂咗啦，系啦。 系啊， 好啦，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星期三晚啊，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我系何铿。我一开节目咧，我首先要多谢，即系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哋即系港台出边嘅保安姐姐嘅问候啊。 系， 你又知？ 系啊，你有留言俾我嘛？话保安姐姐， 咪嬲嘛，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惊你嬲啊，系啊， 唔系，因为令到大家即系对我嗰份关心付出咗，咁我都要多谢翻大家先啦。即系除咗其实保安姐姐放心放心，我哋都相识咗一段颇长嘅时间。 系啊，其实就算嬲咧，我哋喺咪前都唔觉嘅。 唔系，同埋我哋放冷箭噶，我哋咪前唔会嘅，有嘅，系啊。 我哋讲葵芳村嗰单嘢啊嘛，系嘛？ 啊，葵芳村阿芬啊， 阿芬，系阿芬，同你有嘢嗰单嘢啊嘛，系嘛？ 唔系，即系多谢我两位拍档咧，对我个不离不弃啦。咁一众嘅葵芳老街坊嘅一班朋友啊，都有作出慰问噶。专业嗰度咧，有啦， 系咩？ 啊，金阳啊，单嘢搞到。 系啊， 咁阿芬嘅先生有冇发表啲咩意见咁啊？ 有， 佢话你好啦， 佢回应咗几个字，我觉得系即系 语无伦次。 同我哋即系听我哋节目内嘅朋友都知啊，佢回咗几个字，佢话：咦，你哋啲节目效果几好？我想讲咧，冇夹噶，我哋真情嘅，全部都 真知 嘅，系啊，一派胡言咯，可以话系， 系 好啦，唔好意思，阿芬同埋阿芬嘅丈夫啊，系啊， 系啊，我哋好认真嘅。 佢哋冇嘢噶，系啊 ，OK。喂，老何，喂，我想问咗个问题先，因为咧， 咁之后咧， 你讲埋先，你讲埋先啊。 啊，咁啊，之后咧就有一众嘅葵芳嘅老街坊咧，就喺嗰个 post 嗰度回应啊。咁啊，相应咗几样嘢嘅。第一就系话，何铿你都系喺十一座、九座同埋十座嗰度三座穿插玩卜哩哩，我都系、哦，即系有好多玩过卜哩哩啦，同埋喺附近即系上下层附近嗰啲老街坊咧都相应啊，咁样。咁啊，好开心，即系多谢两位拍档上个礼拜一番咁专业嘅对话同埋访问之后，令到我 阿老可醒啊！今朝好清醒佢嘅人，你睇下 系啊，咪牙尖嘴利好难得。 我哋要回带听翻阿老可头先嗰啲用词啊， 系啊，佢听唔听到佢嘢振振有词啊，真系 系啊， 系啊，每一只字都 各有稿啊， 系啦，咬得好用力，同埋咧真系完全唔需要思考啊，应该系背咗成晚。 系啊， 喂，但系咧。 即系最后结论系嬲咗， 但系咧唔系，因为咧嗱，根据何铿咁讲咧，我又记得上个礼拜，因 为 我都有睇到啲留言，就系咧有听众咧就话要访问阿芬， 系哇， 咁嗱呢个我就唔知啦，呢个就要阿何铿去搞啦，咁但系啲听众咧好明显，经过上个礼拜之后咧喺。佢哋心目中啊，阿芬咧嗰个地位咧，唔单止系识咗一个新朋友，仲系突然间呢个朋友嗰个份量咧，真系好足够。 唔系，我哋做一个叫8522热线啦，不如话阿老何， 都好， 回应翻嗱，你系寻找咩啊？刘伟恒嘅足迹，我啊寻找老何喺呢边嘅足迹。 喂，好喎、啊！喂，其實8522熱線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 嘛？ 交曬俾你喎，但我哋係 多一個環節咁樣，即係同翻啲舊同學啊、老街坊啊、舊朋友傾下偈咁樣。 哦，都好喎、 啊，就擺上嚟電台播咯。 係啊，因為舊朋友心上頭啊嘛，係 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喂，好啦，我哋唔好講呢樣嘢，我哋啲密切啊，我哋知我哋講完嘅通常都冇下文噶嘛，係啊，算罷啦，係啊。好啦，咁啊，喂，我想問啦，你今個禮拜有聽我哋節目㗎啦？我想第一個問題好想問，因為阿老海而家身處加州啊。 系啊， 你有冇食加州卷啊？ 我其实我一听到你讲加州卷嘅时候咧， 即刻即系咪先？ 唔系，因为我揸紧车，我就谂紧 double 嘅。 我有冇食咧？嗱，其实都几即系都食日本嘢食几多嘅。 系， 但我真係原來呢幾年從來冇喺加州食過加州卷。 你有冇見過先？因為頭先我都同阿劉偉恆講，就係話啊，唔知道加州有冇咧？咁佢就第一時間答，梗係有啦。咁我話，但係可能何亨啊未見過嘅喎。 唔係啦，應該咁講，揭開嗰個 menu 咧，因為由於呢邊可能阿柳仔都經歷過啦。其實呢邊啲海產類咧係非常不得了噶嘛。即係例如 三文魚。 嗱，我如果唔係，梗係唔係三文魚啦。我其實去日本餐廳食最多嘅係海膽。 哦，得唔得㗎？得唔得啲海膽？ 得梗係得啦。 哦， 仲要喺呢邊食日本嘢嘅時候咧，係海膽主題啊。 係。 即系一板板咁样食噶，我哋 因为啱扫落个口啊， 差两板 啦，唔系，因为价钱相宜嘅，即系呢一边即系食海产咧系价钱相宜嘅，咁所以咧通常一揭个 menu 嘅时候咧就冇去嗰啲即系加州卷嗰啲地方，因为饱肚噶嘛， 系， 即系顶肚饿嗰啲，可能阿队长嗰阵时，譬如读书，可能悭翻啲钱会多啲系嘛，即系嗌嘅时候。 其实唔识啊，最主要即系早两日都讲啦，唔识乜嘢叫做传统嘅寿司啊。 唔系啊，佢意思即系话，因为咧你嘅钱啊，你银根咧唔系好够，所以你一嗌咧就嗌啲饱肚啲嘅嗰啲先。 亦都唔知噶，亦都唔知道 California Roll 系叫做饱肚啲嘅嘢噶，冇呢个概念嘅，即系因为嗱，我哋而家就明啦，即系加州卷有沙律酱啊，有啲酱。 系咪有嚿啲大嚿饭啊嘛？ 牛油果啊呢啲，以前就唔知道哦，原来个构造系咁样样嘅，即系更加唔会好似老可咁哦，因为佢都系咁嘅价钱，但系佢好似多啲酱，多嚿饭咁，跟住就好似饱到啲，其实冇呢个概念，我直情咧系唔识得，因为咧其实咧嗱，我老可可能都明白啦，我哋啲英文又屎，再加埋咧嗱，其实你喺香港食寿司。咁你都係見字去點或者見回轉你咪攞囉。咁但係當嗰啲嘢變成英文嗰陣其實係唔知㗎嘛。即係舉個例老可海膽英文係咩 拖羅於佬。 於佬。海膽英文係咩 海膽我唔知唔識啊。海膽英文係咩啊 ?C。 海咪用 Unagi 係咩啊 吓 ?Unagi 係咩 啊 ?Unagi 即係咩 啊 鳗鱼啊。 Unagi 系啊系啊， 咁海胆系咩？ 鳗鱼系啊。 咁海胆系咩？ 你突然间咁样问我唔记得咗先。 嗱，冇错啦。其实咧，譬如 佢， 嗱，譬如 系咪 Uni 佢译晒做一啲即英文字，譬如蛤蟆池咁样啦。 哦。 咁我唔知道蛤蟆池系咩嚟噶嘛？我净系知道油金鱼，但我唔知道系咪蛤蟆池咪油金鱼啊？ 我唔识啊，我唔识中文啊，系。 嗱，冇错啦。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我去到嗰阵时喺 Japan Town 咧，其实我系唔识，我完全唔知系咩嚟噶嘛， 我 净系 知佢其实 我你讲到叫我仲更加频繁添啊，因为系我太太叫噶嘛。 唔系我知道我明点解啦，即系其实佢嗰嚿系日文字嚟，佢就唔系英文嚟嘅。 系啦， 系啦，因为佢系用罗马字写翻出嚟。 我最多咪知道 miso soup 咁样咯。冇啦 ，miso 其实同食中餐佢哋啲译名系一样嘅，咁你呢边系唔会有即系繁体字俾你睇噶嘛？ 系 beef chow mein 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啊 ，uni 啊 ，uni 系海胆啊 ，uni 系海胆 ，uni 即系 u n i 系啦 ，uni 系海胆，咁 unagi 系鳗鱼系咪 ？unagi 系啊系啊， 唔识噶嘛？咁我所以我嗰时完全系唔识得叫嘅，系啊。 哇，我真系唔 系啦，所以打开个 map， 但系而家呢边都几方便喎，嗱， 即系佢冇解说噶嘛。 唔係近日即係香港都有討論啦，關於所謂掃 QR 落 order 嘅。 哦，係啊，兩蚊啊嘛，係啊。 咁啊，啲邊都多嘅。咁啊，即係譬如我啱啱過嚟接觸嘅時候咧，都即係去用餐嘅時候都驚啊，識唔識叫啊，知唔知係咩嚟㗎咁樣。大部分即係有個別好日本人嘅一啲餐廳咧，就真係去堅持係全日文添嘅。 係。 即係寫日文字啊？ 係，同埋好即係間鋪頭細啲嘅。 係。 咁冇其他語言喺度㗎喇。咁但係有部分即係如果你話大眾化路線嗰啲呢，通常佢除咗有 QR 之外呢有個圖啦。 咁就爭好遠啦，係啦。 係啦，再加埋就係有嗰啲呢 A1B5。同埋 C3 咁樣嘅。 即係咩我唔明啊。 即係譬如你督個圖囉，即係唔該呢一隻譬如三文魚佢係 A3 嘅，咁你咪就咁講 A3, 你名都唔使噏啊。即係名都唔使噏啦。係啦，唔使噏 A3,1A3,2B4, 咁樣就咁樣 嘅。 我想問一個問題囉，可能即係因為我哋上早幾日都講到，其實處處鄉村呢都會演變出處處唔同嘅一啲 fusion 咗嘅食物嘅。好啦，你頭先即係因为我老可今时唔同往日啊嘛，你即系成日食日本嘢啊嘛。 系啊，同埋佢一望就望 Uni 嘅几 样。系啦，冇错，一板板咁食。我觉得你见到你目测，你见到譬如你嗰边无论系华人又好啦，或者外国人又好啦，佢哋食日本嘢嘅喜好啊，同我哋平时香港人食有冇啲唔同咧？ 即系香港人一定系劈三文鱼。咁啊，举个例话，要 系啊，阿飞哥头诶，寻日都已经讲啦，话佢好中意劈三文鱼。 系啦，咁你见到嘅系咩嘅景况咧？ 喂，你应该话如果喺餐厅，我觉得就冇乜分别嘅，即系只系有啲派别就 系 放题， 系 同埋唔放题，放题几耐咁样嘅啫。 放题同埋唔放题几好啊？呢个 系即系都系咁样嘅啫。但系反而呢一边系有一班嘅朋友咧，几中意啊？几中意咧就去一啲即系日本嘅超市啊，超市场啊。咁就真係譬如佢自己買啲三文魚，買啲拖羅咁樣，跟住呢就買齊晒刀啲架撐啊。 哎呀，我自己搞啊。 花旗自己食。 哦。 都幾多嘅。即係而家譬如開親 party 都唔知有兩碟。咁我即係佢哋都有啲心機嘢，譬如將啲冰就刨到一粒粒咁樣碎晒咁樣啦。 哇，戰喺個蛋衣咁嗰啲。 跟住搵個保鮮紙就包住喺個面度，咁大家可能如果喺香港就喺啲酒家或者餐廳度先會做到㗎嘛，先會見到啦。咁但係好多時呢，就即係我見好多朋友聚會或者甚至我而家自己都係啦，咁就買定把刀。系啦，买定把刀， 系攞菜刀嚟切， 都冇话唔得嘅。如果冇嗰啲刀，咁咪咪住都要用啦。 但系嗰啲刀真系唔同啲嘅，嗰啲刀。因为终于明咧，即系近年啊，大家譬如去京都旅行嘅时候咧，买啲咩啊？买刀 系， 因为咧原来喺啊众目睽睽啊，即系一众嘅亲友朋友面前咧，买到啲好嘢翻嚟。就跟住就喺佢哋面前咧，咁样解开， 即系片两嘢咁样吓， 片两嘢，唔止两嘢噶，片好多嘢嘅，慢慢片， 系 啊，跟住咧绑条头巾喺个， 系 ，喂，真系另有一番风味喎， 何生真系，真系唔同啊，你葵芳村唔会做呢啲嘢噶嘛。 唔系葵芳村做出嚟嗰个感觉有少少唔同嘅。 斩鸡都几好笑啊！真系，即系攞住嗰块砧板，然后诶咁样，系咪啊？ 系啊，唔同，留翻啲鸡髀嗰啲，我自己食鸡翼味咯，鸡翼同嗰啲咯，唔同。唔系，但系嗰个感觉系几好嘅，我觉得咁样食系几好嘅，唔错嘅。 系，咁所以咁啊，譬如海产为例啊，咁你哋嗰边嘅海产边一款系比较即系相宜啊，价廉物美啲嘅咧？ 唔系嗱，其实通常如果主力海产咧，都系几样嘢啦。海胆其实真系好平嘅，即系相对譬如香港咁样。 咁大概个价位系几多度？你买一板大概几多钱度啊？ 佢一板都系40蚊到嘅啫， 即系300蚊港纸度吓。 系300蚊港纸度，成板喎，你明唔明啊？一板嘅海胆摆你面前 系 好欢喜噶嘛，即系你自己卷手卷又得，一啖啖食落去又得，跟住又 mix 落去一啲嘅餸嗰度又得咁样，咁啊再加埋咧，通常买海胆咧，我哋会配埋蚝嘅， 哦， 哇， 系啦。咁啊，即系啲边啲蚝你都知道啦，譬如有北美啲边啲蚝啦，咁啊跟住有日本直送嘅蚝啦，咁样， 系， 咁啊通常都系一餐咁样，譬如海胆加蚝咁样噶嘛，仲有开蚝咯，即系开蚝我而家喺啲边都练得几熟手下， 哇，点 开噶？要攞咩撬噶？ 嗱，开蚝咧其实好简单嘅，两个工具， 系， 就有一个咧就 系 手套， 系， 咁个手套咧就唔系嗰啲劳工手套嚟嘅。系啦，亦都唔系嗰啲保鲜纸嗰啲手套喎，佢系有种手套类似系嗰啲你哋有冇用过钢丝刷啊？ 哦，我知道你讲边啲啊，即系银色噶嘛，即系铁 嘅，银色嘅， 即系星铁嗰啲色噶嘛，系啊， 类似嗰啲色，咁佢全部唔系钢丝嚟嘅，佢都有啲布棉质嗰啲嘢喺度， 系， 不过中间佢有啲钢丝， 即系好似系用啲钢丝织出嚟咁样嘅一个， 哦，系咪当年《射雕英雄传》咧，阿黄蓉咧？咪用咗一招，即系咩远卫甲挡嗰个招咧？佢有一个唔知咩掌有毒，最后杨康系中个招而死噶嘛？好似系咪啊？ 吓， 系咪噶？ 到呢度嘅，唔系佢嗰个手套喎。 佢个手套系好劲，唔知有毒汁定点样样噶嘛？系咪？系咪？系咪呢样嘢？ 手套有毒汁嘅咩？ 系咪啊？总之佢有只嘢， 拍档有过啊，最佳 拍档咧。 唔系佢系可以防刀切到手噶嘛？嗰啲手套系。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即系防，因为开蚝即系都比较尖啊，嗰啲咧容易吉亲啊嘛。咁同埋有一把咧好緊要嘅開蠔刀， 係 開蠔刀咧，千祈唔好貪平， 係 因為咧佢有幾種嘅，比較係長身啦，同埋短身， 即係唔好喺100 yen shop 嗰度買，或者12蚊店買。 嗱，我又未試曬啊，咁所以我唔敢一概而論啦。咁但係咧，我試過咧就買短身嗰啲咧，因為有即係因為隻隻蠔嗰個形狀都幾唔同噶嘛，即係鋭個位雖然都係個尾部啦，但係。 各即係好多唔同嘅關係咧，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想投身喺呢個開蠔嘅 行業咧， 喺流浮山嗰度撈翻一個半職咁樣係啦。 我建議係買把長啲嘅， 係。 哦，系长身啲，进我攻退我守，因为短身嗰啲咧，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系啦，冇错啦， 呢个摆明啊，系一个即系啊。兵家必争之地啊！呢个真系进我攻退我守。 因为咧，我觉得一众嘅男士喺呢边生活嘅男士咧，即系开豪咧，都系肩负喺我哋男士嘅身上面噶嘛。 同当年攞个口啊，掰开支汽水一样啊。 冇错。 但系又何必咧？ 跟住成口去，跟住。 唔系，有时啲朋友譬如买豪翻嚟咧，都客气嘅。因为开豪作为喺女士嚟讲咧，佢哋会觉得哇，开豪好辛苦噶。咁啲男士咪个个打，等我嚟啊！咁啊，一齐戴晒手套啦。 然之后强劲臂弯。就喺度冰冰声咁样啦， 系一开豪开得慢啊，哇！嗰日啊，颜面无存啊， 我要斗嘅，原来中间仲系牵涉咗一啲斗争喺度嘅， 有斗争开豪，我觉得劲系男士嘅一个即系。咦，答咗歌喎！ 你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 真系老真系有要求，真系，唔好意思啊 ，MC 啊， 好，你讲， 再嚟， 男士啊，喺开豪嚟讲要好好咁练习，千祈唔好失礼，系嘛？大家男士努力啊！ 答咗啊，又系啊， 好啲噶啦。变亲密，白会更充实，生生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内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想要再我乐园爱我，想个生命终结开始恋爱，感觉太似化学。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让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用我不应该犀利，有错实若现在估计，让我心麻痹，真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为你一切简单，为盲夜里辗转翻车。捉花海肆意如幻，怪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啊啊啊！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何用再担心？ 早几日咧，我哋讲诶花之恋嘅时候咧，我都系播呢首歌噶。 系，但系咧，因为今日我哋讲海胆咧，都一样系播呢首歌，啱啱好。 花海啊 ，MC 张天赋嘅花海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阿潘翁第三集嘅访问啦。今日咧就会辣到小时候噶，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我哋仲未揾到阿黄帝轩噶， 系啦，未揾到。如果大家有黄帝轩先生嘅一啲线索嘅话咧，不妨咧留低俾我哋啊。 喂，老何，咁啊晏啲再倾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清晨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世卫早前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此感到如释重负，但不意味病毒永远消失，必须随时准备迅速应对各种公共卫生威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视像致辞时表示，新冠可能不再是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另一种可能更致命病原体的威胁依然存在，已经提出新的行动框架，让各国商讨以更安全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将军澳景林村有野生白鸽怀疑被人虐待，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列作残酷对待动物案。 警方表示，昨日有市民報案指近日收到一條短片，懷疑景林村有人曾經殘酷對待野鴿。警方接報後在村內埋伏，今早早5點多見到一名男子途經景棉樓地下近老人院的蓮蓬時，停下腳步注視在現場的白鴿。男子踎低徒手捉起一隻白鴿並有所動作，幾秒之後放開白鴿並離開現場。警員之後找到這隻白鴿，初步檢查相信他傷亦被截斷，其後拘捕涉案男子並將受傷白鴿交給愛護動物協會治理。中國和中亞峰會明日起在陝西西安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主持峰會。習近平下午在西安和出席峰會並國事訪問中國的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會談時說，中國和中亞機制旨在着眼各國當前需要和未來發展，加強互利合作，助力共同繁榮。峰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將推動中國和中亞合作步入新時代。中方願意和哈薩克等中亞各國群策群力，共商共建，將中國和中亞機制打造成推進六國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習近平又說，中哈要擴大經貿、投資、農業、汽車、製造和能源等領域合作，並以簽署互免簽證協定為契機，加強人民交流合作。巴基斯坦官員指責前總理伊姆蘭汗包庇在他上星期被捕後因襲擊軍方而被通緝的助手與支持者，要求伊姆蘭汗在24小時內交人。旁遮普省信息部長說，情報顯示大約30至40名有份襲擊軍方建築物和設施的恐怖分子藏身在伊姆蘭汗居住的拉合爾社區，當局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交出這批恐怖分子，否則警方將會採取行動。伊姆蘭汗上個禮拜二因為涉貪指控被捕，觸發支持者上街抗議，襲擊並焚燒軍方總部等幾十座政府和公共建築物。法院其後批准伊姆蘭汗獲釋，並已經將保釋期延長至本月31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外交部在香港设立了这个机关来处理和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号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的激烈讨论。 现实就是现在你做的事情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觉得我又没什么好处是由我自己衡量的嘛，为什么要由人来判断？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最实事求是。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他从影几十年，足迹遍布五台山。 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 由小时候入面的叔叔，到而家喺剧集入面做人哋嘅爷爷，无论忠与奸、古与今，佢都无所不通。手下留情，请嚟潘庸、潘志文。宁 愿纵此生你我找得安然，唔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 经过一个咗一个即系咁漫长嘅，亦都咁多多姿多彩嘅狮子山下嘅洗礼啦。咁啊，潘英头先讲过，你中间仲做咗警讯噶嘛？嗱，因为呢一个咧，其实咧，上一次我哋访问阿麦 Sir 嗰阵咧，佢都讲过，其实咧，潘英啊仲早过佢，就做过警讯主持嘅。点解会揾咗你做警讯主持嘅咧？ 就由獅子山下佢開始揾我做警察， 係 定咗型啦。跟住 講咗好多次，就係話當時警務處長好唔滿意電影電視成日醜化啲差人， 係、哦、 肥佬大個肚腩，制服又唔啱， 係 野風咁佢又做差人， 係 有個叫野風一個特一個野風肥佬啦。另外有一個高嘅叫黃衫啊，新加坡嘅都係鞋星嚟嘅，即係好似又扮差人，頂帽又亂咁戴，戴歪佢哋又得啊！差人咧又做埋啲壞事，咁民間又話好仔又唔當差，當差咧就係有排爛仔咁樣。當時香港想真真正正係搞翻好警察嘅形象，咁所以就警務處長就揀咗好多人，好多人，咁卒之就揀咗我，就做呢個警察，真真正正要去黃家倉嗰邊揀最合身嘅衫，雖然係冇度身，但一定要啱身。做警訊嘅時候咧，就更加要穿西裝，斯文嘅。以前就係有牌爛仔，而家今時今日嘅警察咧係讀飽書嘅，斯文嘅，打呔嘅。咁由獅子山下開始，咁跟住就警訊。所以我係早過阿麥 Sir 嘅。 做咗幾耐啊？你做警訊主持？ 我諗一年到啦。好似係唔上下，跟住好快脆就跳槽啦。 跳槽做小時候啦，係咪啊？ 冇啊，跳槽咗去麗的。 麗的先嘅。 原來先個小時候。 唔係。播音啦，獅子山下啦，警訊啦，小時候啦， 之後先至鱷魚女嘅， 七八年先至正式離開港台啦。麗的鱷魚女 啦。咁即係換句話講，潘庸其實咧，港台大大話話都有成十年嘅時間噶咯，頭頭尾尾 有冇咧？ 嗱，你六好似冇到尾，當你七零啦，可能七零年，可能七八年去做，咁即係有八年嘅時間啦，最少都 差唔多。 咁所以呢度就真係正正式式孕育咗阿潘志文呢個人出嚟啦。咁你又有主持做，又有廣播劇做，跟住又有電視，又有獅子山下，仲埋叔叔添。咁啊，即係 all round 嘅一個演員就已經齊咗張啦。 做埋大戲啦！ 啊，係喎，做農場喎，係咪啊？ 農場劇團咯。 可唔可以講下農場劇團啊？ 农场剧 是怎样的一回事来的，其实农场剧团 就是何楚云啊、张雪丽啊、卢允贤啊、林有荣啊，这些全部播音员做晒男女主角咯，花旦啊、小生，咁我啊、陈积啊嗰啲啊。做兵 咁佢个运作系点嘅？即系你嘅意思系佢会周围去表演咁样噶，系咪噶？ 因为农场剧团系同香港市政事务处的一个免费娱乐嚟噶嘛，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出去演出一次噶嘛，去各地唔同的公园，喺公园度搭台噶嘛， 即系唔系坐住欢乐篷车去噶， 欢乐篷车咧就系麦振光， 系 佢嗰个咧就系唱时代曲嘅， 就另外两样嘢嚟嘅， 佢嗰系时代曲嚟嘅， 咁样分嘅， 我哋农场剧团咧。就钟伟明做 MC 嘅，教我哋做大戏嗰啲咧，都系老师傅嚟嘅，出名嘅。我哋嗰个中乐团咧，系几乎全香港都系好有名嘅，中乐团嚟嘅。 系，咁而呢对嘢系隶属于香港电台嘅， 同市政事务处合办。 咁但系 啊，潘翁你有冇粵劇嘅底子咧？因為嗱，譬如你叫我哋求其，哎喂唔夠人啦，你上去唱首歌啦，咁我哋唱首 時代曲， 時代曲係勉強應付啦，即係好唔好聽另外一回事啦。但係粵劇唔係話你上去勉強應付啦，好唔好聽另外一回事，唔係咁樣嘅，因為有好多嘢喺裡面噶嘛。 我細個咧跟我阿媽咧都睇好多粵劇嘅， 哦， 或者係嗰啲粵劇嘅電影嘅， 嚇 嗰時好興噶嘛，新馬仔啊，梁醒波啊啲， 或者任白都有。 啲電影啊， 我細細個都識聽呢啲粵曲嘅。咁喺港台嘅時間咧，就真真正正係有師傅有教我哋嘅。 係 啊， 所以話音樂嗰班啊，同埋教大戲嗰啲師傅都係好老資格，好有名嘅。 哦， 不過我都未做到主角。 你真係做兵？ 做兵啫，做主角係試過一次。啊，有一套戲係俾我做主角。 係咩咧？ 有一套叫做《榕花计》啊，好似就系话个后母咧，对个前头婆个仔阴毒啊，话做就做件棉衲俾佢着啊，其实里面就唔系摆棉花，就摆种叫榕花，即系唔暖嘅，你睇落佢系胀卜卜。 系， 其实越着越冻嘅，咁个古仔系咁嘅。 咁你 系 咪嗰个着住嗰个棉衲个仔啊？ 我应该系男主角嚟， 即系榕花嘅个仔。 系啊， 女主角仲系龙宝田添。 哦， 咁龙宝田又系香港电视台嘅， 冇错。 后期佢好叻，专配梅艳芳嘅。 哦， 梅艳芳啲电影都系佢配嘅。 哦，咁所以你又连呢一饭都储埋啦，就系粤剧方面嘅嘢。 咁身边后来拍古装又好好噶， 哦系又帮到手啊！ 你着件古装出嚟都似样啲嘅， 系嗰啲先行啊，就系嗰啲做手啊，嗰啲各样吓都似样啊嘛吓， 系啊 系啊。 不需要知我运数，前面有路无路，只需要知我做到，无路也起步。他叫我死，笑着说，曾为正。 警讯啦，到我做警讯嘅时间咧，系王希特导演嘅， 系， 嗯， 聽講話佢係攝影師出身嘅，佢係跟日本攝影師學嘢嘅，所以佢揸機好叻嘅。佢成日搶攝影師嘅機嚟揸揸出嚟，佢自己拍嘅。咁到我去做警訊嘅時間咧，佢好中意 handheld 嘅，一路行一路講，一路行一路講， 即係一路跟你拍， 就冇車軌嘅，佢自己跟住嚟嘅啫。 好重喎，以前啲機， 佢好勁嘅。試過有一單 case 咧，佢要我喺地下擒上個棚度，一路捉棚擒上去， 佢就一路跟啊。 上面佢喺上面，我真係好似動作演員咁咧，擒到上去上面，企喺上面度講嘢，因為有人爆攝，有人喺個棚架度擒上去二樓嗰度，咁佢又要我做翻同樣嘅動作，即係好似拍戲咁。好经典的。 你有没有用安全带啊？ 冇嘅，冇嗰啲。 但系嗱，其实做个主持啫，仲要咁样擒高擒低，你有冇谂过咧？之前你接嘅时候有冇谂过，原来要咁危险，又或者要做咁多你冇想象过嘅嘢嘅咧？ 更危险都仲试过，又系拍狮子山下，跟住第一套就系讲警察。当时电视部有个叫做张潜导演，潜水嘅潜。咁佢都係好似喺法國啊邊度讀完電影翻嚟嘅，俾佢拍就係講個捉賊啫。出街咧就我懷疑唔知兩分鐘三分鐘咁上下咧，拍足成四五日，由朝拍到晚。捉賊咧由廣播道一路拍就跑到去何文田，何文田就跑到紅磡，紅磡啊跑到尖沙咀 YMCA 嗰度咁樣。唉，佢啲法國嘅電影手法呢、這個都係我唔係。即係抵毀佢，好多人都當笑談嘅。係喺 YMCA 門口啊，咁樣我捉賊啊，個賊匿埋喺後邊啊，咁我撞睇唔到啊。係啲路人就話：喂，喺嗰度，喺嗰度，即係以為真係捉賊。 係。 跟住窩打老道嗰陣時咧，有臨時天橋嘅。係。我捉賊一路喺呢邊追上去過天橋，喺對面馬路追落嚟，跟住。有個 CID 的私家車，一個鬼佬，一個中國人 CID 嚟嘅便裝嚟嘅停車跑過嚟，因為我見到我捉緊賊啊嘛，爭啲攞槍指住佢。 哎呀， 哎呀，好慘啊！ 嗰個賊咧，唔知新星啊定乜嘢嘅記者嚟嘅，叫伊仔，伊柏耀。佢長頭髮嘅，成個 賊咁嘅樣。 真係好危險，幾乎攞槍。 哇！好驚啊！ 真事，真人真事。 但係其實你拍戲，咁你有部機喺度跟住，側邊嘅人都會誤會咗啊。 有時佢又要擺喺個 暗角咁樣 嗰啲。可能個機喺個天橋上面，已經落下邊咁樣啦。好彩我就真係忍唔住笑，我踎低喺度笑。 我笑緊，你竟然笑啊！ 咁嗰個差佬見到。咦？點解我踎喺度笑嘅咧？咁知道係拍戲。 哦，好危險。 咁嗰陣時，嗰陣時可以玩到咁嘅，即係而家你拍戲都要報街先啦，即係又要通知即係警察 有關部門啦，係啊， 即係唔會再有呢件事啊嘛。以前就耐唔耐，我聽佢哋講啲導演好興噶嘛，嗱偷拍又有啊，拿兩部機一支燈出去就照拍啦嘛。 的時期咯，麥邦紅拍。拍嗰啲十大奇案啊！嗰阵时周时喺尖沙咀偷拍噶啦， 其实好睇 金行啊， 好睇在系呢啲地方啊，其实系啊， 你哋做演员都好玩噶，其实真系好似置身嗰个奇景当中噶嘛，系咪噶？ 好紧张啊！噶 系真系冇试过俾支真枪指住你，几得人惊啊！ 系咁啊，点都讲埋小时候先啦。虽然阿潘庸应该喺访问都讲咗几廿次噶啦，但因为咧叔叔咧对我哋咧。 影響好大啊！ 影響好大啦，即係當然我哋會記得舒淇哥哥啊，記得阿盧嘉敏姐姐啊，咁但係叔叔都係一個點講咧？啊！如果我哋有 一 個 呢啲叔 叔 就 好， 冇錯啦，即係應該係每個小朋友都擁有一個呢啲叔叔嘅。 咁當時六歲至到六十歲喺街都係叫我叔叔嘅，咁香港電台嘅製作一定係正派㗎啦，一定係教育㗎啦。 咁加上嗰陣時劇本方面都好多時有梁立人啊，佢哋啲寫都寫得好好啊劇本。 嗯， 咁導演嗰陣時，佢好似係咪拍過《忌廉溝鮮奶》啊？邵麗娟係，係啊，邵麗娟係。 係啊，因為佢都喺港台出身噶嘛，佢拍咗好多經典嘅嘢嘅喺呢邊係。 身尾咪有許鞍華咯。 係啦。 嗱，叔叔同兩個小朋友之間就好多對手戲啦，即係同阿舒淇同埋即係阿嘉琪同小敏啦嚇，兩個好多對手戲。咁你同佢哋相處咧，首先阿舒淇曳唔曳噶？ 唔曳嘅， 兩個都乖嘅， 乖嘅。 哦， 我哋開工咧係舒淇同埋小敏嘅爸爸媽媽都嚟埋嘅。 哦，唔怪之得乖啦。 舒淇個妹都跟埋嚟嘅。 哦哦哦。 我都帶埋我個女翻嚟嘅開工嘅。 嚇嚇。 哇，好開心喎！ 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嚇。 試過好似去過大嶼山拍實景咁樣啦。去幾日咁咧，就幾家人一齊去，咁啊，好開心嘅。 咁樣嗰陣其實唔係話小朋友拍戲咧，即係會有好嚴格嘅限制啊，唔知由幾點拍到幾點就一定要放噶啦，咁嗰啲。 嗰陣時冇咁嚴重， 冇咁犀利嘅， 冇咁嚴重。 但係因為地球上亦都有另一個傳聞噶嘛，就係咧動物同埋小朋友 係啊，仲有老人家 就係最難拍噶嘛。好啦，咁但係阿小敏同埋阿舒淇有冇俾到麻煩劇組噶？ 都冇嘅，我只系记得善慧珠试过有一次真系闹佢，闹阿小敏，因为佢喊唔到，真系唔知发恶反面咁闹佢，咁喊咗出嚟， 跟住就拍咗啦嗰阵， 哦， 试过咁样， 系潘庸都讲啦，嗱拍《狮子山下》就系、是、啊今日唔好天、啊、就唔拍啦，咁小时候系咪都系咁轻松噶？ 轻松嘅，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笑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 然后刚才潘勇也都讲了，就是跟着呢就去了亚视，对不住当时的丽的就变色龙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的，就是为什么会邀请你过去丽的那里发展的呢？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的叔叔深入民心，咦是我、这个正喎、所以就被人立了埋去了。 五台山当时是因为梁淑仪嘛、他离开无线过了街市嘛。咁嗰陣時就哇，全個五台山都搶人啊嘛，周圍揾人簽得嘅又簽，電影嘅又簽，周圍嘅又簽， 咁我哋港台嘅我啊，林家華 啊，家哥嚇， 編劇嚇，編劇甚至冇啊，甚至冇啊，梁立人啊，咁、全部都掉曬過去啊嘛。 誒、咁嗰陣咧，會唔會水漲船高㗎？潘勇，因為喂你要人喎、啊，咁所以可能啲價錢又會主動提高咗。 大家鬥銀彈政策㗎、又講過好多次，而家又講同張敏儀講嘛，我大姐。黎的话叫我过去签约，叫我乜，我知啊，咁你咪去咯，唔阻你发达啦，即系佢知道咩事。我话，但系街市又揾我，街市人工仲高啲，我都唔知去边度好。咁、大姐话分析俾我听，你去黎的啦，因为黎的系一只沉紧嘅船嚟嘅，咁佢今次咧即系破釜沉舟嘅。你過到去咧，開鱷魚類俾我啦，又俾我做主角啦。 即係之前已經係 promise 咗你話一定會俾呢啲嘢你噶啦。 係啊係啊。咁、但係街市咧，仲多啲錢。咁大姐話：你過嚟睇啦。如果真係要過到去隻船真係沉嘅話咧，都唔關你事嘅，因為沉緊噶啦嘛。咁、但係街市咧，佢錢多， 沉得仲快。 真係冇人知。 係。 佢俾好多錢你，就。想綁住你，佢冇承諾俾你開咩戲俾你，俾你做啲乜嘢。咁、我覺得你應該係去麗的咯。係點知一過到麗的一翻工，你又喺度啊？你又過咗嚟啊？咁、大家都唔知嘅。 誒、咁嗰陣你過麗的嘅時候咧，嗰、個人工同港台之間個差距有幾大啊？ 多好多嘅，雖然當時我喺港台都好多錢。因為我播音就收咗飯錢、拍電視劇就收咗飯錢、出去做農場劇團我就收咗飯錢，我收幾飯錢噶嘛。咁我仲要出去錄 voice over 咧，廣告 係喎係喎，嗰啲煙仔嗰啲係嘛？ 咁比一個正式嘅公務員喺港台咧，都冇我哋咁多嘅。 係，咁即係話。麗的俾你嘅錢係等於港台四，即係港台呢邊揾四份再多啲嘅， 多過 哇！ 咁啊，商業機構啊嘛，咁啊，大姐都話係一個商業機構啊嘛，我哋呢個政府部門點俾到咁多錢你啫？ 咁有冇五位數字啊？嗰個年代， 梗係有啦。 哇！哇！好正喎，真係。喂，之後黃太話你啦， 係啦，係啦，又唔請你。翻照下佢， 系 啊，皇帝圈嚟啦。 回首多少沧桑，令我记起千万万记往。年事百变人还，谁料世间千百动荡，前路也。茫茫，令我眷恋，只为恨以往。如若意志坚定，面对秋风秋雨又何妨？浮沉中稳步再上，一切凭我。力量，今天若有飞翔，徒令他朝心堕于劫网。从前种种逝去了，心里还有愿望。今天若我闯一闯，回头笑问，谁来再次换迷藏？ 临尾都要入多阿潘勇嘅嘢啊！ 系喎、 潘勇唔计嘅， 系啊，咁但阿黄太真系佢有佢嘅道理嘅。 好啊，关正杰嘅新变色龙啦，咁啊，潘勇咧就啱啱讲到入麗的， 系 咁啊，下星期先继续讲喺麗的嘅日子点样样啦。 好， 转头翻嚟咧，老可就带四一五二线俾我哋啊。好啦，晚上时间9:08啦，阿何生， 有， 系翻来啦，系啊。 Oh, very nice。 咩？系。 有 佢唔理人嘅何生， 喂，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揾到一 pair 新嘅朋友咧，就开始你嘅四一五啦，咁啊， 系 今晚啊点样样啊？ 今晚就去开始读佢戏噶啦，读佢戏、 哦，我分开啦， 几集咁样，系啦，系啦，就系、是、今集咧就系阿 Christina， 咁就去讲下佢啊过到嚟，其实佢哋呢一 pair 人咧都叫做系咪比较新上浮啲啦，叫做啊，即系2000年打后先开始接触美国社会，咁啊 Christina 咧就喺呢边咧都做咗好几行。 嗯、 我發覺佢咧，佢接觸每一行都好啦，佢都想啊，即係服務人群啊，同埋咧睇啲角度唔錯嘅。咁今日呢一集咧，我就即係播之前咧，都想同大家講聲，佢雖然係做護士，但係咧佢見嘅嘢咧，可能香港護士係見唔到嘅。 哦 又或者可能少機會見到嘅。咁當然啦，啲標準問題我都有問佢啦。大家听啊，听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感觉。 我想问阿何亨有啲咩讲？大家听一下咁。哎呀， 唔系，因为我其实我剪咗好多啊，佢、哦、有啲再奇趣啲嘅，不过我觉得唔适宜出街。 哦，我 系啲咩咧？不如你而家咁样讲下。 唔讲得噶，如果出得街，我就播俾大家听啦。 哦，咁、哦、你转头话俾我听得唔得？ 就好啊，梗系好啦、啊。 我听咗先，听咗先啦。OK， 好嚟啊。 前处了愁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上集咧 ，Christina 咧就讲到咧，就喺呢边上咗埠之后，就喺呢边读书啦，系咪？咁跟住就亦都系喺英国读完，跟住又再过嚟咁样攞张绿卡咁样。咁啊，读完书之后投身喺呢一个美国嘅社会啦。 系啦。 第一份工作你做啲咩咧？ 第一份工作我就做护士啦，医院度。咁我嗰时就我记得我毕业就2008年，就撞正就金融风暴。 系。 所以就算我系护士毕业，我都好难揾到工咯。所以我就去咗加州中部，比较远离呢度。我谂离我哋三藩市都几个钟嘅。 系。 咁就一间细医院度工作啦。咁但系其实都几开心，因为我其他同事咧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又系揾唔到工，又系一齐喺嗰度同一时间开始咁工作。 咁你係舉家，因為嗰個金融風暴，個生活環境比較差咗啲。 我係翻工都係自己一個去嗰度，即係我屋企人都係喺三藩市附近度住。咁我自己就一個人再租屋喺嗰度住咯。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嗰度咧就係一個winery 啦，即係飲係好多酒莊啦。咁所以我哋好多病人咧都係唔係吸咗毒咧，就係、是、飲酒，乜嘢類型嘅病人都見過咯。 咁啊，因為嗰笪地方係一個度假勝地， 係 而出現好多呢啲要用醫院服務嘅人都係偏向。醉咗啦，或者係暈下暈下咁個狀態。 係啊係啊係啊，咁嗰時咧就好興一個新嘅毒品咧，叫做 bath salt。bath salt 即係好似你浸浴缸嗰啲鹽啦。咁但係佢咧，譬如話啲後生仔咧吸咗呢一隻毒品之後咧，就好似有 super power 咁樣，七個人都撳唔住佢。咁我哋都見過好多病人突然間係即係明明係可能綁住曬，突然間係好似逃獄咁樣走咗出嚟啊，跑咗出嚟。咁我哋都試過見到我哋有個醫生就好好嘅 ICU 嘅醫生，佢就平時都話其實啲病人都好好咁樣，好有耐性啦。咁點知突然間會有個病人係即係跑出嚟攣住佢條頸啊！咁、我都試過俾人攣住條頸。 即係好多失控嘅病人咯，或者情緒好波動嘅病人。 係啦係啦。 咁作為你啱啱即係投身於喺呢邊嘅即係醫療嘅範疇嗰度做嘢啦，你眼見到嗰種嘅瘋狂嘅程度啦，我認為，因為正常如果醫院就係一個概念就係、是。白衣天使 係， 咁白衣天使遇到病人嘅時候，細心地俾服務佢咧。咁你去參與呢個工作嘅時候，你見到咁嘅世界，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我每晚去翻工之前都去緊 打仗嘅，即係我同我啲同事都係覺得，唉，今晚又唔知見到啲乜嘢，因為係真係你係冇預備、冇準備之下咧，就會發生咯。好似我做個 unit 就比較細，係平時得三個人，咁但係隔離就 ICU 度多啲人，咁但係中間隔咗道門，所以好多時偏間咧都係我跟住加另外一個後生兩個後生同事啦，咁我哋三個咧都冇乜經驗，咁都試過有一次突然間有個病人失控啦，咁係箍住我條頸，咁我另一個病人就箍就掹住佢只腳。 飲醉酒定係？ 唔係啊，即係可能你有時有啲疾病，係啦，即係可能腦裏邊有啲問題。 OK 我第三個同事就 call 醫生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即係好多呢啲情況失控嘅時候，我都俾人打，俾人打係已經日常。 哦，即係你做咗下服務或者翻下工，突然間係你要俾人救翻嘅咯。 係啊係啊，都驚嘅都驚，或者試過有個病人咳咳下，但係咳係我哋入去以為普通咳啦，咁佢話呢個係咪正常啊？跟住我哋望下成床，係成床都係血咯，即係好後生四十幾歲。咁我哋第一時間就幫佢做 CPR 啦，但係我哋都未諗，即係冇諗過佢啱啱入到嚟，跟住佢一咳。咳幾下就成床都係血咯，咁好可惜，我哋撳唔翻佢啦。咁但係佢就啱啱略略就話佢有個家姐喺度，咁我哋又唔知佢係邊度，又冇講個名喎。咁我就平時都可能以前都成日都睇 Facebook 啊，睇下啲人嗰啲，我就根據佢嘅年齡同埋根據佢個名再 check 下附近有冇人住喺呢度附近，有差唔多佢嘅名，咁就終於揾到佢嘅家姐咯。唔係真係通知唔到佢嘅親人， 係係係係， 真係好多呢啲。 喂，你係入到去醫院就因為派咗去呢一個部門工作，即係急症室啦，定係咩？ 呢個係step down，即係深切治療部嘅下一級。 咁、okay. 有時我哋都會深切治療部，咁但我哋 flow 囉，咁呢一個就冇深切治療部咁嚴重嘅，咁但下一級。咁同埋另外一個最得意呢，就係因為我哋隔離呢就有個監獄，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好多監犯就會嚟囉。但我哋就話，即係佢哋醫院就會有 training， 就話千祈唔好同即係啲犯人講咁多嘢啦，係啦，即係好 basic 咁，連名都唔好講，因為佢真係會搵到你住邊度啊，或者佢哋好犀利， 利用你， 係啦係啦，同埋每一個病人呢裏面最少都會有兩個 prison guard， 即係有兩個人睇住， 係啦，守衞 一個有槍，一個就冇槍。但有啲嚴重嘅，譬如話啲serial killer 嗰啲咧，殺人犯咧就會有四個，有時仲會六個添。 係，即係攬住曬啲鏈咁樣，腳鏈、手鏈咁。 咁又入去嗰時有咯，咁但係喺牀裏邊，其實佢哋都冇可能得一個手扣扣住喺張牀嗰度。 係 啊，反而係嗰啲 prison guard 仲鬧我講嘢，講話你住邊度嘅，你有冇睇過呢啲嘢？係 啊係啊係。 咁同埋你估下佢哋最中意睇咩電視？即其實那些 芝麻街， 即我們醫院有很多電視幾百個 channel， 那些犯人最喜歡看的就是 Cops。 哦， 即 cops 咧就係美國嗰套咧，就係啲警察點樣追嗰啲犯啊！佢仲咁渣嘅，我嗰時啊跑啊仲犀，即係佢哋真係好中意，即係到話佢哋啲警察大渣追。 係喂，但係你覺得係因為喺呢個地域上嘅關係啦，咁啊咁有唔同特質嘅一個即係醫療服務啦，你有冇諗過離開呢？就係覺得服務佢哋即係再有意義啲，你覺得？ 因為我覺得有一次係我見到個伯伯啦，佢又係一個監犯嚟嘅。咁我初頭佢好有禮貌嘅，即係譬如話我話我要幫你打針啦，不過我要專登去一個特別地方度攞，因為呢一支針係非常之昂貴。咁佢就話你唔好嘥呢錢，唔好嘥納税人嘅錢喺我身上啦，我條爛命嚟嘅咁樣。跟住我就話呢個伯伯佢真係佢好有禮貌咁樣啦。咁我就去睇下佢究竟犯。住啲乜嘢入嚟啦？我覺得唔睇仲好，睇原來佢係70年代一個serial killer， 即係殺咗好多人。即係睇完我個心係真係會寒一寒咯。 喂，咁你譬如喺工作上嗰個夥伴啦，即係其他可能係醫護人員或者醫生咁樣咧，多唔多亞裔啊？ 都多，中部咧就係多白人，咁但係都有啲新嚟，好似我嗰啲有啲菲律賓啦，有啲係馬來西亞。 係。 咁我哋就因為全部都差唔多年紀，又差唔多文化啦，我哋就每次翻工翻嘢都會買啲嘢。食俾大家，呢個係我哋嘅安慰咯，即係一定係會買俾大家。同埋其實佢哋美國嘅醫療制度好好嘅，就算假如有啲係好平等，咁假如你係對佢好衰咧，佢可以投訴你。所以即係我哋對一視同仁啦，又唔會話有乜嘢。 係喂，經常咧，我哋呢邊即係又唔係接受過好多醫療服務啦。咁但係眼見咧，因為由於我哋華人個語言關係，咁都試過一兩次去到譬如做手術嘅時候咧，見到啲老華僑咧，咁啊需要用翻一啲佢哋嘅 language 講嘢啦。 咁我見到有一層咧，就全層都亞裔嘅，嗱，分別有韓籍啦、日籍啦、越南啦，咁啊，即係香港人都有咁樣啦。咁去到啲服務，我想問你嗰間醫院有冇一啲病人入到嚟嘅時候要用翻，即係譬如廣東話，因為見到你係華人咁樣用翻廣東話一個服務咁樣。 我哋通常咧就每一間醫院咧就喺間房度有個電話，你一攞去撳，譬如話撳二字，咁就可以有一個 translation 嘅服務。但其實最簡單就係、是、譬如話有個香港人或者講廣東話，咁啲同事會問我啊，你可唔可以幫我 translate？ 咁試過咧就我個同事有個病人啦，咁佢淨係講廣東話啫，咁啲同事又唔知佢講咩，即係佢好似想鬧人咁，好大扎好長氣，唔知講乜嘢。咁我問佢啦，咁跟住佢講又係一大扎，跟住我話俾同事聽啊，佢想去廁所。咁佢話唔係喎，佢講一大扎嘢。我話啊，唔緊要，全部都粗口嚟嘅。其實佢淨係想，即係我諗我哋好多時廣東話講廣東話就好習慣係全部夾住啲粗口。咁但係你翻譯俾人聽，你淨係講最正經嗰句。 因為我哋成日講就話咩咧？大家究竟如何表達佢自己嗰種痛，或者嗰種唔舒服啦？咁你諗下，我哋用翻我哋自己嘅 language 講啊。即係醫生通常話點解見唔舒服？我有啲暈咯咁。係點暈法咧？咁即係我哋要細分噶嘛。咁再加上如果你話用英文或者其他語言表達唔到嘅時候，你有冇見到一啲相類似用啲醫療服務嘅時候？ 我覺得最慘我見過咧，就係有一個喺深切治療部嘅老人家啦，媽媽。咁佢就係墨西哥人嚟嘅。咁佢一直都嗌住嗰一句，我哋又唔明喎。即係咁啱，我哋成間醫院真係冇人講，即係嗰一間係冇人講。Spanish， 咁我個同事就啊，究竟佢講咩？佢不停咁樣不停咁講嗰一句，我哋又唔知道咁點樣。終於就揾到有一個同事唔知清潔定乜嘢嘅，佢翻譯。原來咧，佢有個仔咧就係喺個監獄啊，就 見一見 個仔。咁我哋就即刻打電話俾個監獄啦。咁佢哋就 arrange 咗車個仔嚟見佢最後一面。係啊，咁但係假如我哋真係冇揾人翻譯咧，佢真係可能死之前係見唔到。 但係嗰個翻譯服務咧。會不會是其實可能是 online， 即係譬如打一個電話，跟住側邊就有個人已經係講到，點解會去到嗰個狀態呢？其實 我哋係啊，通常即係美國嘅 system 就係個系統就係可以由專人為你咁，係 有個 service， 係有個 service 咁樣係咯。不過通常最簡單都係問下你識唔識講廣東話，你識唔識講 Spanish， 最簡單就係同事之間嘅翻譯。 咁你喺個即係學習呢一個嘅即係醫護嗰方面嘅知識啦。 係。 咁過到嚟呢邊學習同埋真係落場做啦。 係。 同你嘅預期差得遠唔遠？ 哦，係好多嘢咧，係學習中係冇嘅，例如你要睇下血型，究竟你係自己射傷自己，一定係人哋槍殺你？呢個係喺我哋護士學校係冇教 的， 即係其實呢啲係小知識啦。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凌晨三點突然間有個人，佢就話啊，我擺咗支槍喺個袋度，唔小心射傷自己。 係 咁，但係你睇下佢啲血型，冇理由佢啲血係飛彈咁樣嘅角度嘅喎，即係我哋要自己識得睇咯。咁佢側邊一定會有個警察嘅，但個警察問嗰個病人。佢就啊，我自己唔小心射傷自己，咁但係即係我哋睇啲血型又唔似啊，咁同埋我哋要保留住佢啲衫喺呢個呈堂證供咯。咁跟住佢屋企人就嚟，佢原來咧佢就同另外一個人爭執，即係我哋懷疑可能毒販啊，買反毒，咁就俾個毒販就射傷咯。所以我哋成日要知道點樣睇啲血型，譬如話究竟係自己射傷啦，定係人哋射你咯？ 喂，但係呢個唔係應該係即係警察去 係佢哋會再。調查咯，但係我哋係第初步話俾佢聽，我哋懷疑係乜嘢咯。譬如話你話你係咁樣射落嚟，冇理由子彈係咁樣。 潑畫係 啦 係 啦，好似係啦係。同埋你話你擺咗褲袋，冇理由個窿又喺第二邊咁樣，即係唔 make sense。我哋要略略識睇。咁當然我哋唔係用一個專業嘅角度， 只係提供一啲 係一個提供一個我哋會覺得懷疑係有 槍擊啊。 係啦，咁我哋同埋要保留啲衫咯，俾埋嗰啲警察，當然，假如有傷口，我哋要剪啦。但我哋盡量係保留翻嗰啲呈堂證供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有一啲病人係懷疑性侵嘅，最緊要係保留佢啲衫擺喺個紙袋度，因為假如你擺喺嗰啲膠袋度咧，可能佢已經係污染咗啦，即係沾污咗係。所以即係好多呢啲嘢，我哋要留意咯。即係都試過，都見過。 聽到呢一度咧 ，Christina 嗱，大家聽眾千祈唔好誤會咧，佢係一個即係喺危險之城裏邊咧嘅一間醫療機構嗰度做嘢。 究竟是你有其他部分正常啲嘅？譬如啊，我有兩聲咳啦，即係都有呢啲病人。 我都有，都有，都有。但係我哋即係我以前因為做急症室同埋即係深切治療部啦，同埋 step down 啦，咁所以我睇嗰啲就係、是、尤其是急症室就係最嚴重嘅人咯。美國醫院幾特別嘅嘢，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會有唔同 code 嘅 code， 即係話唔同嘅顏色啦。譬如話個病人突然間係停止呼吸啊，冇心跳，我哋個 code blue， 咁我哋會即刻 rapid response team 會即刻做 CPR， 即刻醫生嚟咁樣啦。咁我哋成日有 code brown 係咩呢？ code brown 即係譬如話突然間個嗰個房好污糟，個病人係失禁咁樣咧，大小耳鼻喺度咁樣，要叫人清潔啦。咁啊，call gray 咧就係、是、突然間有個病人失控打人啦，咁我哋即刻要攞個電話 call gray。咁但係 call pink 係乜嘢咧 ？call pink 咧就係話有人係偷咗個 B B 走。咁、我哋成日都會有呢啲演習嘅，即係每幾個月。咁啊點咧？突然間佢哋都會有時會通知我哋將會有演習，但又唔會話俾你聽幾時。突然間我哋會聽到 over 係 coping， 跟住突然間咧就會有人守住啲大門，閂咗道門，跟住有個人就扮係偷咗個 B B 攞住個公仔，咁就走咯。咁我哋就會追佢咯， 係要認真追嘅， 認真追嘅，咁真係幾得意啦！真係日成日都會有呢啲演習。 活在每一天，如上帝挥手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回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后流过，留下几多张笑脸能轻可。每天多多少少快乐还难过，谁又分析得细致和清楚？ Christina， 哇，真系听都觉得大开眼界啊！ 系大开耳界， 系啊，曲拼啊，系啊，大开耳界，系啊， 系啊。 因为咧，我哋过往咧，即系譬如讲即系美国嘅医院，可能睇当年 ER 啊 ，George Clooney 嗰啲咧，咁好多啲咩医生嘅剧集啦。咁但系即系真真正正，我都系第一次听到有一个系喺当地医院做 嘅 护士， 系啊， 系啊，佢后来系冇做到呢一行噶，系咪老何？ 因為佢由於要翻夜晚當值啦，你即係譬如你 睇到即係聽到佢講嗰啲 case 咧，都係夜晚發生多啊嘛。即係通常譬如飲醉酒就夜晚飲醉酒咁樣。咁因為都長時間做當夜更咧，咁我相信即係當夜更嘅醫護人員咧，應該都心同感受啊。嗰樣嘢，因為自己又傷神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做咗一段時間。不過下集佢會再詳細講講。 哦，好啊，哇！佢我反而好想知道你剪咗啲咩喎，真係。 係咯。 哇！剪咗嗰啲真系唔出得街啊！ 系咪？咁你不如掟翻俾佢听啊！ 系啲犯罪嘅嘢嚟噶，系嘛？ 罪案嘢，罪案嘢，罪案嘢，罪案嘢，系啦，系啊，再奇啲嘅。 哦，再奇啲嘅罪案， 系啊，再奇啲嘅罪案嚟。 喂，我反而令我谂起咧，我啱啱咧，旧年就翻去美国探亲咧，咁席间咧，我就同一位嘅旧同学咧，就食咗餐饭。咁啊，嗰位旧同学咧，其实就系我以前喺读大学嗰阵嘅一个 roommate 嚟嘅，即系我中学同学嚟嘅，之后难得喺嗰边又预防系同又去喺翻嗰边又一齐同房啊。咁佢系读牙科嘅，咁后来佢就喺嗰边就一路留低咗就做牙医啦。 你又问佢牙虫村喺边度？ 唔系，我系问佢我啲牙得唔得？系啦，咁佢反而佢就话咧，其实佢近年咧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入去一啲啊加州啊最深即系守卫森严嘅最重犯嘅监狱嗰度，就要帮嗰啲囚犯咧就睇牙嘅。 系 咁我话哇呢即系你知啦，听到呢啲咩 serial killer 咩加州电锯杀人狂啊， 同埋佢突然间擘大口望， 系啊，全部都系金牙嚟噶嘛，系 系啦，即系你会棚牙硬系都系同意，即系同我哋有少少唔系好一样噶嘛。 当年即系睇好多 Michael Bay 嗰啲电影咧，即系全部都系嗰啲款。咁跟住我就用一个猎奇嘅心态问：喂，咁系咪好坚噶？佢突然间咁话，其实都冇嘢，好 friendly 嘅。咁同埋咧，佢哋咧系好期待见到牙医嘅。咁第一咧就因为其实冇乜人理佢哋嘅，即系平时系冇人理佢噶嘛。咁但系第一就系牙医真系可以帮佢照料到啲牙齿噶嘛。因为其实如果冇人理咧，佢啲牙譬如入边系烂牙或者即系唔知出现啲咩事咧，其实好麻烦。咁所以咧，佢哋系非常之尊敬入去睇佢哋啲医生啊，同埋牙医对你好好噶。即系无论佢系嗰啲终身监禁啊，定系一级杀人犯嗰啲咧，都系好好噶。佢话咁，当然佢话佢有少少惊嘅，因为而家就冇乜嘢啦，都系擘大个口啫咁样样咯，系啊。 都系有个共通之处，剪咗一部分咧。其实啲囚犯啊、囚友咧系都几。中意去医院嘅， 哦，系咪啊？ 系啊， 喂，咁你攞嚟听下啦，喂，唞唞先啊， 系啦，唞先，系， 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你掉啲声俾我听啊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分别同访港嘅北京、天津、上海卫健委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卢颂茂表示，三个城市一直同香港保持紧密合作，随住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特区同内地各省市喺医疗卫生发展方面嘅交流同合作变得更紧密同频繁。特區會致力促進區域醫療衛生發展，提高質量和效率，共同為推動健康中國戰略作出貢獻。另外，醫管局管理層亦都和訪港的國家醫療衛生官員代表團會面，就中醫服務、中西醫協作、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等議題交流。海關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網上以預售形式售賣尿片套票時不當地接受付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早前接獲多宗舉報，指一間尿片零售商涉嫌在網上社交平台以預售形式售賣尿片套票時，在接受多名客人付款之後，未有按照承諾在指定日期或合理時間內向客人供應有關貨品，沒有安排任何退款。在經調查之後，海關人員拘捕一名46歲懷疑涉案男子，他是該網上尿片零售商的負責人。被捕男子現正保釋候查。廉政公署瓦解一個打假波貪污集團，拘捕23人，包括球隊教練及11名球員。消息指涉案球隊是愉園，足總主席貝君奇表示，事件對球壇聲譽有影響，打假波是恥辱，但是對整體足球發展影響不大。他又說，甲乙丙組的聯賽對數及場數多，較難監察，希望球會注意不道德行為，足總亦都會加強管理及監察。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及副系主任雷洪德認為，如果單靠足總監察及涉及打假波議題，需要平衡有沒有足夠資源。 正在基輔尋求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預料當地星期三將會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見。有烏克蘭高級官員透露，烏克蘭不會為了調解而妥協，強調以犧牲烏克蘭為代價來到結束俄烏戰事是行不通。另外，烏克蘭表示一夜之間攔截了18枚俄軍導彈，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導彈。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反駁，國防部更表示以匕首高超音速導彈摧毀西方向基輔提供的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外電引述美國官員承認，俄軍導彈導致美國製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受損，但未有完全摧毀。美方正評估系統受損程度，已決定轉移到其他國家維修，抑或由烏軍就地修復。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138點，升1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28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日元137.17，瑞士法郎0.901，加元1.346，人民幣6.996，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2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83.8美元，卖出19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喎。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日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老骑伏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5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离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阿全，呢度有你嘅信。 唔该，华哥。 喂，阿全啊，点解封信你睇都唔睇，掉落垃圾桶嘅？ 唔使睇啦，应该都系一啲广告信或者传销嘢啫。 唔系噶，可能系一啲重要文件，例如系嚟自选举事务处噶。 系啊，例如你有机会会收到选举事务处发出嘅查核或者系查询信件。如果系咁嘅话， 就必须要尽快按信上指示以及在指定限期或者之前透过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了。 冇错啦，只有咁样先至可以保留你嘅选民登记资格噶。 但系我每日收咁多封信，万一漏咗，咁点算啊？ 咁你又唔使咁担心，选举事务处所有查询信件嘅信封上面都会盖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显著提示噶，提醒选民呢一封信系非常之重要，需要尽快拆阅同埋回复嘅。 又或者，如果选民对收到的信件有任何疑问呢，就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或者发电邮去到 reenq@reo.gov.hk 查询。 知道，如果我收到选举事务处发出的查核或查询信件，我都一定会即时回复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已登记的选民如果收到该处发出的查核或查询信件，必须尽快按信上指示以及在指定限期或之前透过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 而且只要年满18岁，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记住6月2号或之前交申请表啊。 哇，即系我见到阿老何，又听到呢嚿嘢，即刻谂起当年阿 Honey 嘅，系啊 ，Honey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哎呀，好耐冇见啦。 如果你喺度，真系一定系你录啦，系咪啊？ 阿全唔喺度啦，咁Honey 有嘢做，出咗去第二个地方咁都得嘅。 其实我系即翻嚟噶，刘庚。 不过写嘅时候写嗰个有冇？ 佢冇反应啊，以前。 边个写噶？ 边个写？ 哦，嗱、哦啊，你唔好理啦，呢啲就 系咯，讲啦，呢啲系 系咯。 喂，好啦，讲翻 讲翻嚟啊， 讲正题先啦。喂，喂，阿罗，我琴日就讲到吸尘嘢，你好似仲有少少回应噶系嘛？ 哦，吸尘嘢我就即系想推介翻俾大家，即系崭新嗰啲科技啊。 系咪先？你唔系 酷嘅用法啊，例如系嗰啲咩静电纸啊嗰啲咧。 哦， 即系嗰啲。 即系你唔中意用扫把啦，即系话。 其實我是喜歡用掃把和地拖的，我即為什麼這麼說呢，即近年大家可能會見到有一些叫吸塵商品呢，就是叫做吸塵機械人， 是啊，自己擺到他自己走來走那些嘛， 是啊，自己走來走那些，就不是說什麼用什麼水，用流水式那些，即吸下去呢強力，就不是賣弄這件事的，就是呢你只是著了。現在我家裡是有兩個這些叫吸塵加抹地機械人的。咁我依家系翻咗转噶咯，即系而家我系有四部喺度嘅，第一代同埋第二代都出现咗啦。 系有咩唔同咧？吓，老何， 嗱有咩唔同嘅咧？就系、是、第一代咧，就系分别系吸尘就吸尘，抹地就抹地咁样嘅，即系功能上系好分明嘅，即 系 好清晰嘅。咁而第二代咧就已经系吸尘加抹地， 系 一部机搞掂晒。 一部機械人曬，仲要係聲控添。聲控係咩咧？我幫佢改咗個名叫 Lily。咁咧，即係總之我有時譬如覺得個地下污糟啦，咁我就坐喺度 Lily， 咁跟住咧就佢就會嘟咁樣，跟住就開機咁喺度洗啦。 阿 Siri 會唔會聽錯㗎？ Siri 有時會應咗嘅，你休息下先啦，咁樣我係揾 Lily 啊，咁樣咁就嗱，聽落係咪好似好方便咁樣啊？即係大家喺屋企可能係睇緊書啊，或者睇緊電視啊，休息緊嘅時候，又唔使再即係攞個掃把或者地拖出嚟做家務啦，係咪？咁就諗住好方便啦。但係啲機械人咧，我發覺佢未夠成熟啊。 點樣啊？ 嗱，因為佢 冇身材， 因為最主要係咧嗰啲毛嘅問題啦，即係嗰啲 毛菌係嘛？ 係唔係唔係？我冇個毛色係， 我毛色係 啊！你講 嘅你要係毛。 系啦 ，mode 系啦 ，mode 系啦系啦，冇错。但我哋通常都系简称 mode 咁 样， 系啦， 唔系 mode 菌，唔系 mode 菌。 嗱，嗰 个搭错线嘅程度好高吓。 因为你讲紧扫地，咁地下可能污糟，除咗尘之外，可能你话积咗啲 mode 菌，你好难搞啊！我以为系。 冇错冇错，呢个都系可以探讨下嘅。即系讲翻个，如果 不如你讲翻个 mode 先啦， 个 mode 系模式系。 嗰个模式咧系点样咧？佢譬如有原地转啦。 嗯， 直行啦， 系 行行下转啦， 系 即系分别系有几种模式噶嘛。 吓， 好啦，咁啊初头咧就得心应手嘅， 即係我撳去，譬如我想去直行就直行咯，直行即係我因為覺得嗰邊係污糟啲咁樣啦。咁但係慢慢開始用下用下咧，唔知點解啲機械人咧開始有啲思想上嘅改變啊。 係。 就我想去直行嘅时候咧，佢就氹氹转。会 唔会系嗱、哦？通常咧， 系咪智能 AI 唔系 佢进化咗啊？ 嗱，你去到咧，你行得太前啦。嚟，我哋咧就最原始个嗰个方向嗰度去探讨先。通常啲阿妈发现呢啲情况咧，就会话系咪唔够电啊？ 掹新咗啊！掹电掣再嚟过啦。 系咪唔够电啊？再入 把鬼啦。 系啦，再入多六嚿大电落去试试咁样嘅，系啦。咁系咩事咧？ 通常呢啲都係差電啦。我而家仲係未摸索到啊，因為我點解會買第二代呢？因為第一代開始咧，又係嗰個模式出現咗問題， 行咗歪路啦， 又行咗歪路啦，又唔聽話啦。即係譬如我撳佢直行，佢就不停原地轉啦。撳佢轉嘅時候咧，佢又直行。 嗱，所以啊，老可，你聽我講少少嘢，你真係喺香港生活得日子短啊！你記得當年啊，喺街邊啊，就喺銀行門口，總有一啲咧。攞两个纸皮盒晾起嗰啲叔叔，就摆部车喺度， 嗰啲车咧， 咪自动咧行埋去，佢 撞咗墙， 佢就会转弯啦， 或者反转嘅。 咁你就会觉得好神奇啦，啊，佢好嘢，佢会自己会转弯啊，撞到墙就会弹。你买翻屋企，佢自己都系会转嘅。佢撞上一场就转弯噶啦，同埋转圈噶啦，一模一样。 分别系，最大分别同嗰啲车仔唔同就系佢而家嗰啲嘅感应咧，系未撞墙就会转噶啦。 系， 感应系未撞墙会转咁样。咁咧，我总之而家用紧第二代咧，都系出现一个咁嘅情况。用佢一段时间咧，就系、是、不受控啊！我形容为 系， 嗯， 你可以拍条片嚟睇下，我身体有啲氹氹陀陀令咁样样啊。 咁系咪即系话佢唔能够清洁？得你间屋企井井有条啦，因为呢啲毛控制唔到， 称心如意系唔得，系唔得，系啊。咁同埋咧，即系可能间屋本身佢有啲角落咧，即系嗰啲譬如柜个边啊， 就系出毛嘅地方啦。 系啊，或者出梳化个底边嗰啲位咧，佢永远都做唔到一个清洁嘅功能噶。 系，因为嗰个位系真系入唔到去噶嘛。 唔係，同埋佢因為感應佢未撞就已經走咗，即係佢可能一近差唔多到就走咗啦。 即係等於你嘅車，你泊車嗰陣咧，你褪後佢就會哔哔哔哔哔哔哔嗰啲咁樣啦。好，咁就停低啦。 而家啲車咧，唔係啊，佢唔好哔哔哔啦，佢哔哔哔係幫你停埋架車噶嘛。即係而家嗰啲新款嗰啲電車咧。一哔哔哔就帮你停噶啦， 系啊， 俾你再俾油， 系啊，所以咪就系入， 即系预松啲， 系啊，嗨唔到个边就 系 咁解，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出现嗰个情况咧，就我建议大家，如果对呢啲，譬如尤其系一啦吓，即系对新科技系有好奇嘅一班朋友咧，三思， 系， 哦， 因为我而家嘅经验咧就系咧，搵完呢啲出嚟。抹完一轮之后咧，我都要补啊！即系我而家打算去翻嘅 Home People 咧，买翻啲地拖， 哦， 同埋扫把，自己扫稳阵啲， 唔系定系要两边都用晒啊！即系你知你屋企咁大4000多尺系咪先？咁其他地方咧，如果阿 Lily 可以搞掂嘅，你俾佢搞咗先，跟住剩翻嗰啲角落头位，你咪自己扫咯。你唔使扫4000多尺咁辛苦。 你唔系噶啦，一个 你有时见到 Lily 咧原地转好猛阵噶嘛。我已经出现有少少对佢哋不满嘅倾向啦。我同阿 Lily 倾过嘅，我 Lily 直行啊，佢又喺度转咧。我试过系咧搬佢啊。 喂，咩先？ 即系点样啊？ 啊，你讲埋先。 即系唔用佢嗰个自动感应系统啊。即系譬如我将梳化个侧边好污糟嘅。咁但係阿 Lily 咧就喺飯廳嗰度不停轉，咁我就要將阿 Lily 咧由飯廳搬翻過嚟啊， 係啦， 因為我轉毛佢又冇反應啊嘛，我咪搬翻過嚟啦。咁就變成一個叫科技同埋人類嗰個溝通咧，出現咗一個落差。 喂，有冇諗過其實咧，可能你用咩話嚟同阿 Lily 講嘢啊？ 廣東話。 广东话， 佢听佢晓听嘅。 其实佢系咪听英文或者墨西哥话或者藏果语嗰啲啊？ 唔系，你自己有 set 嘅，有 set 嘅。 哦，系咪 set 嗰度 set 错咗啊？ 但系冇理由几代都 set 错噶嘛？我屋企有四部喺度啊， 四代都出事啊？即系话， 咁你应该系广东话出咗事啦。 点系先？咁即系话，佢用下都会出现同一个情况，就系唔受控啦。 冇错， 掹电掣，我同你讲放电。嗱，第一放电先，放晒啲电 啊嘛，系啊，掹啲电出嚟，等佢啲记忆冇晒， 冇错。 同埋会唔会系够电嘅问题啊？即系咧，佢都未用晒，你系走去插电啊？咁嗰啲咧， 系啊，冇错，一定系呢啲噶啦。 我哋用翻啲古法，可能搞得掂佢噶。 着你同埋咧，或者你用个口吹下佢啊，即系当时啲 CD 机跳线啊， 几部机， 你四部都试下吹啊？ 你试下吹，喂，真系吹，可能系得噶。 负系得噶，嗱，我试过， 吹真系得噶， 吹真系得好。 十年嘅， 或者你熬下佢咯。 你掹两粒电出嚟，敷 系啦。 唔系会唔会打俾阿蔡依好啲啊？啲啊， 即系 更年期啊，可能好嘢啦。喂，你真系你真系拆旧电出嚟吹一吹佢啊！万事万灵， 真系可能有用噶， 真系噶， 系啊。 阿飞哥话叫抹一抹只眼。 我抹过噶啦， 系啊，即系等于我以前啲师傅抹一抹个池口啊，系咪都抹一抹个池口先？系啦， 唔系佢可能嗰啲接 攞啲火酒咧，咁捽 嗰啲接触位唔好啊，抹话斋你搵出嚟捽下佢， 系啦， 然之后插翻嚿电落睇下点，可能得噶， 试下喂。 偶尔记错我俩未别离，情同爱侣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美，如知己如此会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的你，叫我怎对你，如今生分有对比，用我正呼死等的既如情而可悲，一讲到你又应该怎说起，这亲人这亲人又贴心也难禁，做你的亲人患病时间天附近，我们如知亲亲历过陌生者 声音啊，佢系 Kenny 陈伟林啊，全新嘅作品歌名叫做《我的亲人》，好似阿老可同阿 Lily 嘅关系一样啊。 喂，但系阿 Lily 唔听话，但系 Lisa 话俾我听咧，佢都系用呢啲咁嘅。 Lisa 系边个嚟噶 ？Lisa 我哋呢啲听众啊。 哦哦哦， 阿 Lisa 有回应，佢话系啊，用用下就系转嚟转去都嗰几个位噶啦，而家左掟噶。 我想问你嗰四位亲人咧，分别叫咩名啊？ 四千金啊嘛，你讲四个。 Lily 其实就是第二代，佢系又会吸尘同埋会抹地嘅。 另外嗰度几位点称呼啊？ 其他就冇改啦，因为我谂住第二代矜贵啲咁啊，帮佢改咗名。其他都系，同埋其他唔系猩红嘅，其他有啲系要着咁跟住先 系啦。个毛唔同嘅， 因为其实咧我系啊，唔系我近期咧都出现过呢啲情况，即系我估嗱呢个咧其实并唔系一啲咩什么特别嘅前人留落嚟嘅方法，而纯粹就系你用下一个仪器或者一个电器，佢突然间 short 咗咧，你系好自动波，你就会用冇错。就话事 咧， 话事咧，我就有一嚿嘢，我发觉咧，即系如果同一嚿嘢，如果佢多功能嘅话咧，系特别容易 work 嘅。 阿妈都咁讲嘅。 系啦，咁咧我咧就有一嚿嘢咧，佢就系集合于洗面啦。 系。 将啲嗰啲叫咩啊？serum 即系咩啊？精华液咧就系可以咧将佢咧深层咁样咧拱入你嘅皮肤里面啦， 即系机器嚟噶， 机器嚟嘅，同埋仲有另外一个 function 咧就系咧佢有啲红光照出嚟，即系譬如咧你有暗疮， 梁丽勤原来搞呢啲嘢噶， 唔系啊，你听我讲先啦， 即系地铁卖广告嗰啲咧，超激光唔知咩红外线， 系啦， 系啦，咁样精细液灵嗰啲咧系， 系你黐线， 间唔时都有提下 噶，咁咧就系有啲红光， 你揾到位又冤得几快噶咯，嗬， 有啲唔知咩。光射出嚟，总之咧就系你生暗疮嗰个位咧，你咁样吸住佢咧，佢就快好啲咁样嘅。 我想讲一样嘢先，我之前啊喺度啊讲几次，梁丽勤系咁喺度笑，又我买埋啲唔等使咩超声波、咩超音速、高智能剪臂武器，佢从来冇提过，话佢原来都有一嚿， 唔系 多功能系。 听唔到几个字系重点啊，精华 系啊，精华系啦系啦，冇错， 好 紧 要噶， 唔系 佢从来冇透露过噶。 你无啦啦剪个鼻毛器，咁其实真系斩搞嘛？嗱，明先，我想讲就系佢嗰个用法系点样咧？就系一部主机啦，咁佢有几个唔同嘅头嘅，每一个头咧就负责唔同嘅功能咁啦。咁话说咧，咁我永远咧，譬如翻到屋企咧，咁你洗面咧就用洗面嗰个头，咁佢会捽个面咧就会干净啲嘛。跟住咧，我发现突然间有一次咧，捽下，佢本来滴咁样噶嘛，即系一揿着咁样滴有声啦，突然间停咗，冇声。咩事咧？咁我真系佢着咁，再插翻落去， 再着翻啦 ，真系， 真系好神奇噶。 嗱，但系咁， 即系同标同一样啊。 但系咁，其实咧，可能嗰个嘢咧，真系开始有少少屈屈地，我唔知道，因为咧，佢会接触水啊嘛，因为嗰个头系防水嘅。咁你譬如你整到佢好多嗰啲泡泡嘅时候，咁跟住你又要摆落个水嗰度洗啦，可能有机会咧，就是、你洗嘅时候咧，就留咗啲水渍。喺嗰个头嗰度，咁然再插翻落部主机嗰度嘅时候咧，个接触可能就有啲嘢，所以你糊咁样。 嗱，我真系要问一问咧， 就 OK 咗啦。 技术大师飞哥， 你会唔会吹 panel？ 吹两下，系咪会最劲嘅一个拯救招式啊？嗱，飞哥讲嘢，飞哥讲嘢， 你推乜？飞哥讲嘢， 系会有口水。 唔系呢个小，可能口水能医百病啊嘛，系嘛？ 唔系咁跟住好啦，咁啊，但系咧，原来一次系即系。你吹咗一次之后呢，原来跟住呢你以为呢冇事啦。点知唔係喎。即跟住之后呢过咗两日洗面又出事喎。咁然后呢你吹两下唔得喎。跟住点呢好啦。 掹面就你开始放电同埋。 唔係佢已经插咗电㗎啦。咁呢你就搵塊布抹一抹个头即係有个接触位啦。咦又得返喎。咁然之后又再洗啦。又再过多两日又停喎。用呢两个方法都唔得喎。 跟住点呢 放低咗喺度唔洗啦，系啦就系咁啦，我冇再用佢洗面。 喂，嗱，我真系再讲多少少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符呢下 真系有用嘅， 万事万灵。我而家 同 嗱咧就见到台头咧，阿老可，我台头咧，我而家有一部 CD 机喺度啊，嗱俾睇你。 你唔系初入暗号 嗱，当年咧，唔系我再话俾你知啦，当年咧就系咁嘅。你知 CD 机咧都会有跳线嘅时候噶嘛？ 系 咁坊间嗱，以前咧如果譬如 cassette 机，佢啲磁头污糟，未有 band 带可以滴啲唔知火酒落去，佢就帮 星星洗 系啦。咁呢个第一啦，咁但系后来咧，唔知道坊间亦都出咗一只咧，其实有一只 CD 啊，就声称咧 洗 CD 机 可以能够洗 CD 机嘅。嗱，其实系揾笨嘅，因为 CD 机唔使洗噶嘛。OK， 系啦，咁我梗系中咗伏啦，喺梗系应该喺阿记中咗招噶啦。OK， 咁好啦，即系摆咗只碟落去之后 ，CD 机仍然跳线，真系真系伸个头埋去吹两嘢，佢真系唔跳，好神奇。 拉咗几耐咧？ 好耐， 继续冇事。 好耐， 其实真系啊！我觉得吹， 即系车机都系咁话。 车机都吹得掂啊？ 咩叫车机啊？ 即系车嗰啲 cassette 机同埋 CD 机。 哦， 因为你其实你我哋系冇一个， 可能系因为有尘。 冇错啦，其实我哋嘅能力系清洁唔到佢入边嗰个。 冇错啦 ，optical 嗰个唔知咩 reader 噶嘛。佢系用啲射啲唔知咩上嚟 射啲镭射出嚟嘛。 系啦，咁但系佢射出嚟嘅时候，如果有粒尘遮住咗，咁咪跳先咯。 冇错，所以 系啦， 系好 有用噶，即系一扶即系医百病，你整到扶贴喺自己额头都有用。 其实个原理系差唔多嘅，即系当我第一代未有名俾佢嘅喺屋企个吸尘机械人咧， 阿 Peter 你冇扶 出现原地转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敏感。咁跟住咧，我咧就由于瓜咗心我嘅关系咧，我话喂真系搞唔掂，我真系搞唔掂，唔好用啊！我哋买地拖，因为佢又成日好抗拒我用地拖啫。 点解咧？点解咧？因为觉得唔干净。 其实我真系 地拖都窄洗嘅，好难用嘅地拖。我觉得真系你俾我你俾支地拖我咧，我都系搞唔掂嘅。其实吓， 但系我觉得易控制啲咯，反而系啊，继续啊， 易控制啲啦咁样。咁当第一代原地转嘅时候咧，我嘅家人咧又用咗个方法近你哋啦，就系话咩咧？其实呢啲咁嘅机械人咧有好多 sensor， 即系佢有好多位，即系譬如防止你撞啊， 感应器 系啦，冇错咁样转噶嘛。咁咧佢咧就曾经。即系第一代原地转嘅时候咧，佢就去清理咗呢啲咁嘅感应嘅地方啊， 系即系抹干净佢嘛，系啦， 抹一抹啦，咁咧佢一抹完之后真系冇事喎， 系噶， 第一日， 即系同我嗰个清洁嗰个一样啦， 系啊，第一日之后第二日又系原地转， 系。 即系抹完之后嗰日咧，系好似可以，譬如控制去直行就直行，转弯就转弯，打横就打横。跟住之后第二日咧，又系去翻原部啊。 喂，点解你唔谂住攞去整咧？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攞去整？ 系咪好烦噶嗰边？ 通常咧，而家咧一啲即系屋企，尤其是啲家居用品又好啦，或者系即系装修嘅，譬如屋企啲门窗嗰啲咧，其实坏咗咧，我哋第一样嘢唔系揾师傅嘅。 系。 是啊，即是因为如果过咗这个会议分期的时候呢、就冇啦，冇得会议分㗎啦嘛。咁、就会我哋首先会上网先。 哦、 其实喺美国这边呢坏咗嘢呢我哋首先上网。 上网点呢 因为呢上网咪唯一揾下嗰个牌子或者嗰个嘅物件有冇一啲喺网上边，即系嗰个代理放咗上去。如果坏咗或者如果出现啲咩问题咧，大家 你可以点做？ 可以点做？即系譬如系可能系嗰啲片真系可能好似两位拍档咁教你噶，扭啲螺丝，掹咗啲头出嚟，吹下佢先啦。 咁你就试啦。 唔係有啲咁嘅教嘅方法嘅，真係有嘅。咁跟住咧，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咧，佢都會建議你買翻啲部分零件紙。 哦，都唔係攞去即係維修嘅。 唔係攞去維修 嘅、哎，都係要自己搞，都係吹算喎、哦。係 啦，喂，你同阿 Lily 吹 你再吹下啦。 好啦，好，拜 拜。好，拜拜。